实在爱情的滋味，一切都是完美。爱总让人感觉在飞，忘了所有的悲。就算爱情有多危险，也不能让人后退。何必在意谁负了谁，世上无绝对。爱过以后就不后悔，受点伤也无所谓。别将情意往心里堆，出的爱虽不能收回，一生能回味。何必在意谁负了谁，世上无绝对。爱过以后就不后悔，受点伤也无所谓。别将情意往心里堆，付出的爱虽不能收回，一生能回味。 我有一种习惯，就是打电话的时候总是会让对方先挂，父母送我离家的时候总是让他们先走，毕业离校的时候最后一个锁门，坐在床上一个人听着无印良品的歌，哭成一条小狗。其实我也害怕所有人都走，只剩自己一个人，但是一想到他们回头的时候我还在，就觉得其实也没那么孤独了。 See you.

在你心头，不知如何才能够再挽回你我，或许只是一场梦。含着眼泪看你转身地走过，此时此刻我已经几乎无法承受，爱情和青春成空。每天站在窗前看那枫叶片片坠落，我的青春是否像那枫叶落，一去不再回头。此刻我已经几乎无法承受，爱情和梦想成空。每天站在窗前看那枫叶片片坠落，我的青春是否像那风 尽的明天，我 永远，等一个新世纪为我开一片天。 是因为

在不在自掌之外，要追求一种平淡，还是要一种绚烂，烧得像场火灾，天时地利灿烂，日复一日的 听蔡健雅唱歌呢，就会像读爱情教科书一样，从中希望去获取一些关于爱情啊，关于生活的一些道理哦。但是这个很难了，因为不管道理如何样子鲜明，如何样的有情有理，日子和生活始终都要自己过，千千盼盼，一些跟头也要自己去摔。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张学友《咖啡》。 已经淡了吧，多放些糖也很难有变化，不如喝完这杯就各自回家，别坐在对面欣赏我的挣扎。你